我左右，那个缓缓心跳的灯火，是我不想忘我。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双眸，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就连现在暂时可我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煎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哈弗授权新风云 4S 店入驻三河，全系哈弗车销售，专业稳靴保养，快速理赔出单。三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销售电话318-0012，服务电话318-0016。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啊，一路上闲聊闲扯，这是一个好消息哈，特别是旅游爱好者来说，我们国家呢将要计划建最大的国家公园。这个国家公园呢，计划将青藏高原还有周边山脉建成这个最大的国家公园哈。因为本身青藏高原呢，作为我们的主要水系的发源地哈，一直它的保护工作被列为重点工作内容。那这一次呢，这个参与规划的这个科学家是说，国家公园将涵盖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大片地区，而且目前。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国家公园叫东北格陵兰国家公园，但是我们这个即将建的这个青藏高原周边的这个山脉形成的这个国家公园哈，将会成为比东北格陵兰国家公园更大的国家公园，成为全球最大的国家公园。它总共有多大面积？250万平方公里。天哪！当然，建公园建成之后呢，将会限制或者是关停这些园区内所有的采矿的活动哈，所以即将我们要有全球最大的国家公园了。但我在想啊，我第一个冒出脑海当中的问题就是，哎，我们这个全球最大的国家公园不会是全球唯一一家收门票的国家公园吧？ 升高了的屋顶刮着风，我心里的魔刀不曾移动， 真的无后很从容，像你表情慵懒中， 你的脸像 深深 的海风，你的脸好感动不知轻重，你心像雨后的彩虹，自始终被爱跟踪， 拉丁鼓敲打轻快的节奏下，我贴近你脸颊，并愿意的回答一些跟抵达，满城都昏沉下，我的吻狂乱的落下，拉丁鼓敲打热情的拍子下，你嘴角玫瑰花都映着我牵挂，你转身优雅那飘然的长发，有一股雨过的鲜艳潇洒，的指针在移动，那时间停止在逗留长中，创新与鲜血的虚荣，像我的爱给很重，拉丁鼓敲打轻快的节奏下，我贴近你脸颊，并愿意的回答一些更替他，让尘土混沌下，我的吻狂乱的落下，拉丁鼓敲打热情的拍子下，你嘴角玫瑰花都映着我牵挂，你转身优雅那飘然的长发，有一股抵过的鲜艳潇洒， 你比谁都奢侈，条件的形容爱让人死去，你美得像一场梦，有谁懂，比谁都受宠，人家也无法淹没你风情万种，烟熏妆诱惑像霓虹，这城市夜空所有爱闹哄哄，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你知道吗？我今天真的是开了眼了。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有代孕这件事，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件事情叫做代磨鞋。你看这个词你听都没有听说过，对不对？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专门请了一个人帮助自己来磨自己的新鞋，因为你知道这个新的，特别是新的皮鞋哈，就是穿在脚上呢，容易什么起水泡啊、硌伤脚啊，或者是让人遭罪啊。这个新鞋都会让人有这么一个过程，但是穿着穿着几天之后就好了哈。但是就这个过程，人家女王不愿意经历，所以呢，就找了一个脚比较小的人来替她把这个新鞋穿到合脚为止。这个消息呢，是女王11年来御用的设计师叫斯图尔特·帕尔文，他泄露出来的哈，说这个小脚的人啊，会就帮他磨鞋的这个工作人员会穿着米色短棉袜，看多细节啊，米色短棉袜，然后呢穿到鞋子当中去，然后会在白金汉宫的周围地毯上踱步，就是散着步，然后直到把这个鞋穿舒服了，然后再还给这个女王，是吧？我真心觉得贵族就是贵族，是吧？贵族就是不一样，是吧？要是我们平民看到这种状况，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你干嘛呢？干嘛？你别穿了，你给我穿旧了，你给我脱了。哎，这就是我们平民的反应。 不太辉煌的夜晚，屋内的灯光有些昏黄，我们燃烧着不尽的温暖，虽然空气中有些凄凉。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不用再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回家。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不用迷失在祖国的天桥上。今天我们没有在乎，至少可以相互地拥有。今天我们没有遥远的承诺，可是你我都已知道。不再辉煌的夜晚，屋内的灯光有些昏黄，燃烧着无尽的温暖，虽然空气中有些凄凉。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不用再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回家。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 再来跟你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此时此刻正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哈，你对导航有依赖吗？我觉得特别是可能就方向感不是太好的，对导航的依赖肯定更强哈。那有一个网站叫 uswitch.com， 他们呢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在英国，因为在英国人在开车的时候使用这个卫星导航啊，或者是智能手机导航，都会让英国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像78%的司机英国人都依赖导航或者是智能手机来指路啊，提供限速建议。20%的司机呢，说这个导航设备曾经让自己危险驾驶过，比如说开到了这么一个单行道上逆行啊，或者是怎么前头就是无头路啊之类的这样的情况哈。还有一些还有一些这个16%的驾驶员呢，就说我会把这个手机或者是导航放在这个方向盘的后面，或者是副驾驶座上，或者是变速杆的附近，这会导致这个开车的时候会分心，同时呢也意味着你肯定要把它拿起来操作手机嘛，那这就会造成所有因素加起来哈，造成你在驾驶的时候非常危险，也可能让驾驶人员面临很高额的罚金。但我觉得这个开车用导航真的是一件让人上瘾的事情，是吧？上瘾也会增加风险。不过一个老司机说，男司机说，真的导航真的会让我上瘾的，我就戒不掉，怎么办呢？志玲姐姐的声音太好听了，戒不掉。 风远远吹过来，悄悄经过沉睡的城市，这时我正开始梦见你走进我的世界，在梦里，在梦里，我是一只离群的蝴蝶，你是一朵寂寞的云彩，看见我的孤单，跟着你离开这里去哪里，跟着你不顾危险我可以，跟着你越飞越高，渐渐远离，直到再回不去，就这样路过青青的草地，我以 过来，悄悄经过沉睡的城市，这时我正开始梦见你走进我的世界，不知道在哪里，我迷路在茂密的森林，你隐没在空阔的天际，再也找不到你。 餐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你现在出门还带现金吗？我觉得现在如今啊，我们中国整体社会已经步入到了无现金社会了，大家都是扫二维码是吧，付钱。平时生活平时出门都不怎么带现金，而且更别说零钱了。所以呢，你知道这个现象坑坏了哪一波人吗？可愁坏了乞讨的人了。一伸手没有零钱怎么办呢，是吧？所以在山东济南市出现了接受非现金支付的乞讨者。就是山东济南的一个乞丐哈，他把二维码打印出来然后挂在自己的胸前，然后呢这张照片被 PO 到了社交媒体上，哇，引起了一阵喧哗呀。其实他的目的呢就是说，哎，你没有零钱啊，那你看我有二维码你扫一下嘛。新京报是评论是说哈，有智能手机还能熟练操作其账户的人，可能不是真正的就是乞丐，或者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那科技呢，应该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更加便利，而不应该成为这些人不劳而获的手段。但你跟我，你知道吗？我今天下班的时候还看到了，就是真的是一个乞丐，胸前挂着一个二维码，然后就说，哎，能给我一块钱吗？我说我没有零钱，然后他就把二维码拿出来了，我当下好兴奋呐！啊，来，我们扫一下微信，加个朋友圈，我喜欢跟土豪交朋友。你肯定比我有钱。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他也是自己给自己解释哈，卡梅梅说 It's snob effect。 什么是 snob effect？这就是虚荣效应。什么叫虚荣效应呢？ The snob effect refers to the desire to purchase something only because it is extremely expensive or extremely rare. 那购买一件商品仅仅是因为它特别昂贵或者是特别稀缺，独一无二，这种购物欲望呢就称为是虚荣效应， snob effect。 那通常这样的商品是没有任何没有多少实用的价值哈，商品越稀缺，它的虚荣价值就越高。像一些艺术珍品啊，专门设计的服装啊，跑车呀，或者是限量版包包啊，都属于这个行列。不过老公李雷看到这种趋势之后，就跟老婆说：“老婆，我知道这个 snob effect， 这个虚荣效应哈，我也能理解，我也有虚荣效应。但是老婆，你说吧，你看上了 LV 的哪一款限量版包包？”回家之后我手工给你做一个更限量的。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我的心是六月的晴，里里下着细雨，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让我最后一次想你。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让我最后一次想你。

心里面、哦哦、把爱放心里面、哦哦、把爱放心里面、哦走出那扇门，又变成一个人。但我知道自己不会再转身。阳光里的灰尘，飞舞的再兴奋，也犹豫不了梦想启程。风也许太冷，心跳却像打鼓声，寒冬里奔跑，热血会沸腾。不妥协的灵魂，不绝望的认真，配不配不无聊的人生。笑容，我推开玫瑰和说谎的手，越勇敢越有用不完的自由，原来不朽的是做自己的快乐。

此感觉不那般的独，想哭就在我怀里哭。哦，别把未来想得太清楚，那只会让我越来越不足。想哭就在我怀里哭。 套餐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这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 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如果你到了月亮上，你会怎么样哈、啊？赵继伟说：“雪雷坐了那么久的飞机，我到了月亮上肯定是先找个地方上厕所呀。”我建议你还是在这个太空舱里先解决一下。聊的话题是，如果你可以去月亮上，去到月球，你会做什么？依然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想加入到听众微信群聊当中，跟着大家一起嗨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姐姐的全拼 DJ 雪雷安妮博士。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等时间让我们了解，寻找另一种体贴，出口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刚好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最远处。 好，同时我们今天跟你一起聊的话题呢是，你如果可以上月球，你会做什么？到月亮上去，你会做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我们来看几条听众微信公众群平台上的互动留言。这个还能蹦起来留言说，我要去找嫦娥，然后去发一个朋友圈，我不能白来呀。嫦娥说，一张照片30。 当清晨第一道曙光照进梦开始的地方，让我们装着憧憬的胸膛，因为爱沐浴着阳光，空气中花草的芬芳， 欢是绿色的海洋，让我们张开坚强的翅膀，从这里向明天起航，因为爱飞翔，伟大的

把握，时间紧迫，拿分来学舍我人。你可以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它没有角落，虚实交换角色，就当作错过，你就很值得。如何带去听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决定你独一无二？如何带着你我们情投意合？酒瓶我绝对是独一无二。有一点在眼前生动，只能你一个选择我。 谁的温柔万事谁值得？ 另外，向晚留言说，我要去看一下小兔子，就是月亮上的兔子，然后看一看人可不可以飘起来。兔子说，你没看我不敢跳吗？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谁影子那么重，拖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什么都没移动，屋子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来奢求你爱我，却叫让感情窒息了。我笑得寂寞，冷冻的沉默，没来由的激动，我能抱住你说下半飞了，被大海淹没，从山顶滑落，可梦的想念带我走。